小，但是由于感染基数大，社区风险未完全排除，需要持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巩固防控成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同时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27点，跌490点，总成交金额1,1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33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蚊，跌10.4；招商银行52.9，跌6.85；盈富基金21.2毫二，跌5毫。美团146蚊，跌9.2；阿里巴巴91.5，跌4蚊；恒生中国企业72.88，跌1.94；友邦保险78.35，跌1.8；京东集团222.2，跌4.2；建设银行5.75，跌1.1；比亚迪股份240蚊，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29，瑞士法郎8.29，欧元5.796，加元6.233，新西兰元5.305，欧元8.4779。每百日元对港元6.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5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5点，升185点。港金报18,520蚊，系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45美元，卖出1,978.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九龙区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星河名居段呢，之前慢线呢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是走咗㗎啦。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嘅慢线呢，亦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坏车啦同埋意外事故都分别就处理好晒。不过好多车嘅。咁塞緊嘅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啊，受较早前嘅坏车同埋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钻石山星河名居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啦，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但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喺芜湖街附近。港岛而家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嗰段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去青衣。咁啊，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4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凤庭苑、欣庭阁、沙田和斜村协和楼、粉岭荣辉中心一座、荃湾海之恋海源里一座、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葵涌葵福苑乐葵楼、青山公路葵涌段539号昌宏大厦、黄大仙下村龙乐楼、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同埋九龙湾彩兴苑彩桥阁。

4月19号骚动音乐。 Hello， 咁提提你啊，今日六点钟出现喺我哋呢一度嘅嘉宾将会有 JW 嘅。 冇错，咁啊带嚟佢嘅新歌《纳斯卡线》啦，亦都系佢转新公司之后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啦。 所以都会同我哋讲啊，即系加入咗新公司之后状况啊，呢排又点样样啊咁啦。 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咧就可以听到佢嘅访问噶啦。 好，哇！今日我想即系讲呢样，我哋寻日呢个音乐性好强啊，今日轻松翻少少，又讲翻啲生活嘢啦。 琴日我哋因为 throughout 成个节目，我谂我哋琴日音乐性都真系行足两粒钟，系非常之专嘅去讲蓝调咁样。 系啊，有啲听众啲 message 我哋话觉得即系几好听啊，觉得 系嘅，但我有啲即系比较熟啲嘅朋友啦，即系有时可以讲下真说话咁样咧，即系有啲朋友佢私底下去 send message。message 俾我同我話：，哎呀，琴日聽咗你新即係講嗰啲好音樂性嗰啲嘢，我完全聽唔明 啊！搞錯啊！已經我哋都唔係好咩噶咯喎。 佢話唔係，我話唔緊要啦。我話你唔明嘅話，我遲啲借本書你睇啦。 係或者慢慢聽下咯咁樣。我老豆都應該有聽啊，係咪翻嚟食飯話：，哇仔，今日你嗰個咩桑拿啊？ 但係開心嘅。 我懷疑佢係咪 get 咗另一樣嘢，阿爸，你係咪聽咗桑拿唔係嗰個桑拿？ 錯曬。咁但係亦都開心嘅，亦都有啲朋友仔會即係分享翻話啊，都好，即係好似知多咗一啲嘅資訊，或者即係有時有得攞嚟拋下書包啦。即係你都知，尤其即係以我為例，我點解會養成一個咁樣嘅習慣，好中意睇一啲即係關於流行音樂發展。指嗰啲嘢咧，即系以前就系咧，可能读大专时期咧，咁同啲女仔倾偈，通常都冇乜话题嘛，咁又要抛下书包拗下啲话题咧，就成日揾下啲pop culture 嘅嘢嚟讲下咁样咯。 我又谂起你同个女仔交换 PDC 之后就冇再联络咯。 系，我有讲过呢个故仔， 你 有讲过伤心嘅故事， 当年想追个女仔，然后同佢交换咗个 PDC 之后，跟住 就冇再做朋友啦。 系啦，因为都系嗰句啦，我哋即系好听啲嗰句啊，就系、是、你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音乐，就按住啲类型去揾啦。 系， 叫做 layman 啲讲法就系型咯。 系啦，系啦，系啦， 你晒得出去， 即系都系嗰句抛下书包型下咯。 系啊，同人倾下偈，你咪食 lunch 嘅时候，佢啲同事讲：喂，你有冇听过？ 即刻好知性噶嘛？ 知唔知 blues 嗰啲点嚟啊？ 知唔知咩叫27 club 啊？咁样 系啲 blues 同埋 country 嘅文化背景咩唔同？ 知唔知边个 Robert Johnson 啊？ 系啊，嗰啲。呢个世代真系 headset 为主咧，有拿住啲 keywords 就可以生存到， 好似。但 系咧。即係有時唔好話你喺電台裏面即係聽呢啲資訊啦，你上網都會想睇下你某一啲範疇自己唔係好熟悉嘅，咁你有啲串流嘅地方啊，或者影片平台 YouTube 嗰啲咁，都已經好多朋友會製作一啲 content 嚟分享啦。 係會啊會啊。 咁咧其中我自己睇咧向來最多咁即係DJ 啊打碟嗰啲一定會有啦，跟住另一類就係手機遊戲嘅攻略啦，跟住另外一啲咧就睇籃球啦。咁啊有趣咧，就係做一兩日，咁我喺social media 度 look 咧，就見到我一個中學同學出咗個好多字嘅千字文，咁我睇啦咁樣，咁都即係其實都 friend 嘅，不過好耐冇見咁樣嗰啲，但你一見翻就 friend 嗰啲嚟嘅咁樣。 明。 咁跟住咧，佢個千字文嘅內容大概咧就係類似講話佢而家咧。就要的起心肝，要做一啲片，摆喺网上面嗰度同大家分享咁。 O、okay, K， 拍嘢啦，做呢个 YouTuber 啦。 咁其实佢以往佢话有拍过嘅，咁我又揿翻佢 channel 睇咧，计埋最近出嗰两条，佢通常有四条嘅。系啦，最近嗰两条，之前嗰两条咧，大概年几两年前噶啦，都 可以加把劲我噶。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其实因为疫症嘅关系咧，令到佢都即叫摸索下自己想点样样啦，因为佢本身咧。佢都犀利嘅，中學嘅時候佢已經打籃球好叻啦，咁亦都最勁又打過上甲組嘅。 哇！ 雖然佢唔高，同你差唔多，但佢打啫。 咩意思啊？ 技術好。 我以前都打籃球噶。 有冇打過甲組啊？ 我休閒地打啫嘛，跟住冇乜 friend 同我肯同我打啦， 揾唔到隊友。你游水啦，佢不如游水可以唔使隊友嘛？ 乜都得。 咁後屘亦都就就好，即係亦都做老師啦，即係教書啦。都系体育相关咁样，又教下波啊，好多。所以佢嘅人生都系围绕住篮球噶啦，基本上。 系系。 咁所以当我见到佢喺即系 post 讲话谂住即系做一啲篮球相关嘅影片嘅时候咧，咁我系觉得好啱数啊，同埋 我会想睇啊。 系，即系尤其喺佢把口讲出嚟，好有说服力啊嘛。 即系佢由细打波打到大，点样去睇啊？欣赏、赏识，甚至乎好战术上嘅，咁佢直情系做教练，亦都打过、参加过一啲即系本地。即叫彈術最高嘅級別嘅聯賽嘅時候，即係佢嘅經驗已經同我哋呢啲中意打波走嚟講嘅人係完全唔同嘅嘢嚟㗎啦。咁樣 會專業好多， 專業好多啦。咁另外佢亦都本身教書喺 presentation 方面完全冇問題啦。以前識佢嘅時候都已經即係好吹得嘅咁。咁跟住咧，咁啊，所以就突然之間我就即係見佢喺度講，但係啊都唔容易啊，即係得起心肝做啊，同埋要諗下啲嘢點樣。佢提一個 term 觸動到我，即刻 message 佢嘅，就係佢話要由點樣去做 filing。呢个字咧，系的确令到我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嘅，因为本身已经有咗开心嘅感觉，就系因为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好少人系做相关行业嘅，即系同 media 有关，好少嘅，即系多数都即系教育行业啊，跟住商界啊，咁都有啦。咁突然之间有一位好似 click 中咗，大家有嘅倾或者大家拍片啊，平时 大家明白大家个难处喺边啊？ 咁平时都系啲 friend 睇我嗰啲嘅啫，咁但系而家有一个一齐做咁样嘅感觉啦，好似咁啊 message 佢啦，跟住我喂。其实呢你啲 filing 系点搞噶？我近排就系最烦恼紧呢样嘢啦。 即系呢啲档案咧，即系你要管理起上嚟、储存起上嚟，系好大嘅烦恼嚟。 系啦，即系你要储啲相啊、片啊、跟住声啊、音乐啊嗰啲，即系你嗰、那个系另一个范畴嘅 filing 嚟噶。我哋平时做电台，我哋自己有自己一个 system 啦。 系 咁，但系去到片嗰样，又系另一个。另一樣嘢嚟嘅，特別做一啲 content 嘅片，可能你需要大量嘅呢啲資源嘅時候，就同我哋普通平時剪嗰啲有少少唔同。我哋好簡單啫嘛，例如片對剪嘅，整音樂落去咁啊，加 effect 咯， 係 就好少牽涉到大量嘅素材。 冇錯， 因為你睇網上啲片，其實佢真係可以 好多嘅效果噶。 你每一句，你每一句啊，你都可以 insert 相關嘅影片同埋相， 係 咁已經係好多啦。你諗下，如果你六分鐘、七分鐘嘅片係講緊幾多咧？咁 平時大家可能睇鬧交嗰啲咧、老公嗰啲片，大家就明㗎啦，真係好花功夫嘅。其實係 係啊，即係、你要儲點樣擺咁，跟住就展開呢個討論。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喎，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我我一路都未喐啊，即係我淨係仲停留喺寫稿嘅階段啊，都未知點樣做啊，巴拉巴拉咁。跟住佢都話：，十个 YouTuber， 十个都同你讲，唔好谂咁多，做咗先啦，咁样。即系突然之间，有种 connected 嘅感觉。 我想讲咧，你讲起呢一个咧，即系我发现原来咧，去同人拗水吹嘅时候咧，做呢个档案管理咧，都系一个几好嘅题材嚟嘅。因为话说咧，我上个星期咁啊，有一日搭车啦，咁样 call 车咁，然后搭车嘅时候咧，个司机就同我倾开偈，我都唔记得讲开啲乜噶啦。咁啊，总之讲开都系讲开做呢个档案管理嘅东西，因为嗰个司机以前就未揸车之前，佢做嗰啲网上商店咁嘅一啲系统咁嘅东西啦。咁佢话咧。我都同佢即係分享話，我都試過好撈教啊，即係啲 hard disk 好容易壞咁啊，即係有時咧要做定兩個備份咁樣，個人先安心啲啦。跟住佢同我分享一個好慘痛嘅故仔，就係由於佢做呢啲網絡生意嘅關係咧，其實佢一部電腦咧係儲存咗15年份量嘅一啲生意上嘅資料啊或者內容咁樣啦。咁啊佢。即係好重視呢啲資料，因為真係一啲畢生嘅心血嚟㗎嘛。咁佢就好唔安心，佢就買咗三個一啲嘅大嘅 hard disk 啊，咁樣就去做一個備份。 好穩陣喎，三個。 好穩陣。 好穩陣喎，真 係。咁然後咧，佢就每隔一個時期，佢就會去做一啲檔案備份咁樣啦。咁但係由於佢屋企咧。就養咗三隻貓嘅， 一人可以借一個 hard disk。 咁咧咁話説咧，佢同我講就係有一次，即係好耐噶啦，都好耐年前噶啦。但係佢有一次，即係佢仲特登為咗嗰三個好大嘅備份咧，佢係特登整咗一個訂製嘅木盒去裝住佢哋，即係可以防潮啊，又可以防跌啊，又即係防好多嘢啦咁樣。跟住然後有一次，佢就攞呢三個 hard disk 出嚟做備份，然後咧。佢就喺呢個過程，因為你都知道十五年份量嘅資料係幾咁龐大，咁佢係喺過程當中瞓著咗，唔小心即係恰一恰咁樣。到佢醒翻嘅時候，佢聽到 prang 一聲，點解呢？就係因為佢啱啱擺咗支紅酒喺隔離唞緊氣，即係佢都悄悄地啦嗰陣時咁啊，擺咗紅酒喺度唞氣嘅時候，到佢醒翻，嗰三隻貓唔小心 拱冧咗支红酒，跟住就倒泻咗落嗰三只 hard disk 度。 哇！火烧连环船。 你谂下嗰件事系佢做足咗好漫长嘅准备，但系就系一时 松懈 嘅松懈， 哇！ 就导致咗佢嗰个好惨痛嘅损失。但系好好彩地，佢最后都揾到朋友去，即系一啲相熟嘅商店，佢都救得翻啲资料嘅。但系嗰一下咧，我深信系佢个形容系话，佢都真系坐咗喺度对住嗰三个 hard disk， 佢就真係眼淚都流出嚟咁樣樣。 你諗下，已經佢真係好，已經係知道啲嘢好重要。佢已經用三隻 hard disk 擺喺度，但係佢將三隻 hard disk 同時行咗出嚟。 係啊， 所以一出事就三隻一齊出事。但其實冇諗過噶，我諗佢點都唔會諗到三隻同時一齊出事嘅。 佢點諗都冇諗過啦。 點會諗到啊？ 即係同埋你諗下，其實即係佢已經係代表示咗佢個人應該係平時係好少，一定係好小心，佢先會做三個備份，仲要整個特製嘅箱去裝起佢，收埋噶。 我都冇啊！ 即係好似屋企好似 有個 等於一個夾萬咁樣噶咯。咁你諗下佢平時係幾咁小心？咁但係即係有時就係咁啊！要出錯嗰陣時咧，就真係唔知點解係。硬是会有些情况会令到那件事导致了他一个、啊、最不想见到的局面樣的。 所以古语有云什么 什么 不要将东西放在同一个位置，即是不要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对啊，这个真的有智慧啊、這個、 因为你一出事就全部东西出事。所以我也是的，我有两个 hard disk， 可能是、save 同一样，即是电台那些东西、我都会将那两个 hard disk 放在不同的袋里面，不会放在同一个袋装晒。因为你买一跌啊或者剩呢 整个水浸了呢，那那 其实你同一只真的没什么分别的。所以你是要将东西分开摆。啊！这个故事又教训大家。 平时咧，就算再小心咧，都要唔好将鸡蛋放入同一个篮度。 再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再安全嘅嘢都会有出事嘅一日。提提大家得闲嘅话，记得要 back up 啦。如果唔系咧，成为茶余饭后嘅话题，老实讲，呢啲伤心嘢唔系咁好。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算啦，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连冤枉夜黑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孤噪。不懂说话好好，嘟嘟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脑。 中 日都会出现喺骚动音乐嗰度，佢哋 Wiz 嘅《二话都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共有52间本地小学恢复面授课堂，其中2名学生快测呈阳性，来自2间不同小学，都未有上学。国际学校就共有13名师生快测呈阳性。总监徐乐坚话，今日共有65间国际学校恢复面授，其中1名教师快测呈阳性。以及有来自同一间国际学校的12名学生快测呈阳性。徐乐坚话，12名学生所属班级分散，他们都没有上课，所以卫生防护中心无需特别调查。他说由于今日是首日上课日，所以暂时没有任何学生在校内受感染，相信快测阳性学生的感染源头在家中或者社区。本港新增6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5日单日维持在3位数，较寻日轻微减少13宗。320宗确诊经核酸检测发现，280宗是快速抗原测试情报，11宗是外地输入个案。再多17人检疫之后死亡，年龄由33至97岁，病死率为0.76%。政府的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即日起接受网上和电话登记，未曾接种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或者因病患或残疾而行动不便人士，可透过网站或热线电话5688-5234登记。服务预计下个星期二展开，每个星期服务4至5区。当局提醒是免费接种新冠疫苗，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亦都不会转介其他服务。外展队只会向已经完成登记的市民提供服务，并不会突然家访。政府提醒市民，外展队人员出勤时会着上绿色上衣，市民让他们进入住所之前请先核实他们的身份，接种人士的亲友可以在场陪伴，若果有怀疑请致电热线。前区议员赵家贤2019年被咬甩左耳案，早前被裁定3项蓄意伤人和1项普通袭击罪罪成的被告陈真判监14年半。法官判刑的时候指，被告的行为非常野蛮，令人难以置信。赵家贤被咬甩左耳之后情绪失控，激动大哭，最终左耳坏死，需要移除。現時佩戴假耳亦都不便，亦都唔能夠佩戴普通掛耳口罩。法官又指被告太太為丈夫求情隱瞞事實，引用被告嘅精神報告，指被告有暴力傾向。案發喺2019年11月3日晚，被告陳真被控喺太古城中心外用刀襲擊3人。時任區議員趙家賢上前勸阻嘅時候被咬甩左耳。辩方求情的时候指，被告自知对各受害人造成不能磨灭的创伤，希望真诚致歉。又指被告因失业而情绪低落，曾经入住精神病院治疗，一直服用抗抑郁和癫痫药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报告，在沙头角公路因为有火警，沙头角公路去雅瑶头方向跟住军地北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那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新维军营。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的桥面稍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必加街。封路方面，在湾仔的博览道东有拍摄工作，直至到晚上的七点钟，金紫荆广场外的一段博览道东，包括了上落客区是会封闭的。瑞巴961和900号都是需要改道行驶，部分巴士站会停用，位于博览道东的11个旅游巴士停车位都是会停用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9号码头落斜去青衣，和屯赤隧道50排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佛通常个背脊咧有个位系我嚟入葬嘅，佢入一啲佛经啊，或者一啲七色石啊咁样。 佢系 CIBS 广播人、佛像工艺师萧炳强先生。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有个汉字咧，日本人一睇就明，佢全部都系精通汉学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前日本文化协会副校长侯清仪老师。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 考试又使乜惊啊？我哋一定撑你。 记住，有好多人支持你。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日朝早9点，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终于开翻学啦，好嘢！ 斌神，你咁开心做咩啫？关你咩事？同埋有时我真系喺度谂嘅，即系我哋一般理解，能够开学，学生应该开心啊，见翻啲同学。但其实同时间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嘅同学仔，未必有我想象中咁开心咧？因为翻学又要面对一啲以往有嘅压力。 低两级变成同辈， 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次数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心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若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掌握，年华负债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由现任学生话你听，佢有咩苦恼啊？佢名字系阿 Dark， 有呢首《留班同学》。读书其中一样要烦嘅咧，就系谂自己将来应该要点样样。 你说我是你多好，按照计划有多好，跟足了时务，比饱暖程度，爱到见亦见不到，语气说话听不到，几多要流露、踏上好去路，为了快一步，仿佛不需懊恼，捱下去就算不自由，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来全脑，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进我的路，永远有没有再见有没有，现实是缺口，我起几多争斗，于脆弱时分找快乐时候，越大越静越耐受，越道别得多我会越念旧，几多挣扎想不透，不要想不要追究，就算踏上好去路，就算迈进再一步，只想好好爱你， 陪着你直到彼此终老。人生的脚步，谁在引路？怎去走 ？Let you know， 一辈子反正这么早。浮光的信号，前面有路，不怕输，不怕怎算好？跟我走，走上我的路。远处太遥远，最后未去到。你我这样近，却成了孤岛。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早，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难论你丑。爱到了还要留看守。从此走我道，成长给岁月承受。 唔单止读书时期谂将来要点啊，其实做紧嘢嘅人咧，都一样要，好似啱啱 A P 嘅呢首歌咁讲。过去嘅音乐佢都系寻找紧，究竟自己方向系点咧？咁而家有啲眉目噶啦吓。啱啱听我有潘宇谦嘅派头作品叫做《我道》啊。 睡眼惺忪，疲倦也工作下去，常被冷。装笑容戴着面具，被旅伴撇去，流泪过总撑落去，管他一刻进退有失据，闹事翻身，身处位置不再送我华丽建设，担不起自安在错失起跑线，难道要半癫半傻？就算上有下世，重回俗世已留低。谁决定我未来代号？ 将在疫症当中的体验写成这首歌，它名字是高辉 LK 用这首《有知无事》。 想有青春，想去任性，可能任性沿路见证，从产生狂生命。 Oh no， 见琴伴吉他修心养性，悬崖行路只想引证。谁决定我未来代号？无限个未来问号，何必过早听命断告？别错这是梦有人为奴，求抉择我未来道路，严阵以待未知的变数。沙败阵了的葡萄，人怎么变作神？旁观者怎知道？ Yeah！ 谁决定我未来代号？留下众多个问号，流水作业我干不到。 高分 LK 嘅一首叫《有知无事》， 你可以理解为有时有志向都要讲 timing。不过如果仲年轻的话呢，是仲有机会时间俾你任性。接下来为你介绍今年嘅男新人。 终于我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根直线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晒光动，像座山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破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念痛，还似让跌中的我分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跌倒，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有手，谁孤独上路浪到去找落者，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山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触破即使探知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我动容，原来是我 名字叫做 Death 余宗尧啊，由佢第一首派台作品，自己有份参与作曲同编曲嘅，填词有郑敏啦，另一位编曲嘅朋友有 Tony Why Not。邀请到 Adrian Chan 为佢监制，听我 Death 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绿洲》。接下来这位朋友也都推出新歌，他是 Candy 酸。 黑沙洋千九真女，一切都是粉碎齐去通通失去，黑镜倒影废去，黑镜透光影倒对，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照佢黑布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猜又会变异，白色来霜 天晚上不见不停就会斗志，永远有种淡淡如此。 Candy 呢首新歌里边咧，都尝试咗一种新嘅唱法去演绎呢首《日月无常》。讲紧就系可能大家好多时候都会追求咩啱同错，但老实讲，又唔系所有嘢都可以分得咁清。跟来呢位朋友咧，就以一个另一个名字重新出发嘅。之前就是 Manson 張俊橋，現在就叫做 Manson Vibes， 有個新的歌叫做 Questions。 由佢自己一手包办呢个曲词编监啦，有 Manson 嘅新嘅派台作品，歌名咧就系叫做 Questions 啊。咁我哋先听一节六点钟嘅新闻报道啦，跟住翻嚟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六点钟苏动音乐将会有 JW 黄浩然会同我哋讲下加入新公司之后佢嘅状况啦，同埋介绍佢嘅派台作品纳斯卡线嘅。 希望新一届政府应该检视抵港航班嘅熔断机制，以及延长对中小企的支援计划等。前区议员赵家贤2019年被咬甩左耳案，早前被裁定三项蓄意伤人和一项普通袭击罪罪成的被告陈真判监14年半。法官判刑的时候指被告的行为非常野蛮，令人难以置信。 赵家贤被咬甩左耳之后情绪失控，激动大哭，最终左耳坏死，需要移除。现时佩戴假耳亦都不便，亦都唔能够佩戴普通挂耳口罩。法官又指被告太太为丈夫求情隐瞒事实，引用被告的精神报告，指被告有暴力倾向。案发在2019年11月3号晚，被告陈真被控在太古城中心外用刀袭击三人。时任区议员赵家贤上前劝阻的时候被咬甩左耳。辩方求情的时候指，被告自知对各受害人造成不能磨灭的创伤，希望真诚致歉。又指被告因失业而情绪低落，曾经入住精神病院治疗，一直服用抗抑郁和癫痫药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同时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头角公路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啦。去雅窑头方向近军地北村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由于较早时啦喺管道之内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坚拿道天桥一路去红隧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黄竹坑入口那边，近住黄竹坑医院。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应该是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多车的，龙尾是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少伦苑那段慢车，龙尾在三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车去青衣，以及屯赤隧道五十排去机场。最后提一提大家，在油麻地广东道有渠务工程，而家开始咗噶啦，广东道去美孚方向近西贡街交界嘅快线封闭，经过要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旺角，应该系慈云山、慈云山慈政村正旭楼、土瓜湾、长隆湾二座。石硖尾、石硖尾村美生楼、屯门良德街三号、丰年一座、蓝田、蓝田村蓝辉楼、油塘鲤鱼门道一号、海澳湾一 B 座、鸭脷洲利东村东叶楼、坚尼地城卑路乍街五至五 H 号、南雄大厦 A 座、筲箕湾金华街十二至到十八号金威楼，同埋香港仔、香港仔旧大街118号 A 至到120号兆群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再是大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耐冇见啦，唔知道加入新公司之后佢有冇啲咩改变呢？ 斌神，而家嘅佢唱歌一样咁好听之余，做戏应该都进步咗唔少啊！所以我哋今日决定送呢一句俾佢，祝愿佢啊，听住咯 ，JW 虎添翼。 嗯，咁我都祝佢一帆风顺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 JW 嘅 ，Hi，Hello， 好耐冇见啦 ，JW， 系啊，真系好耐啦。 咁啊，耐冇见啊，我哋有礼物送俾你嘅。咁因为每一次出现喺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我哋都会用佢个名咧，创作咗一句即系食字嗰啲无聊嘢啦。 系 ，我觉得好有聊噶。 我成日上网见到，我都好想有。睇下先，我都好想进。 你呢一個勁啊！你呢一個我哋決定唔用你嘅中文去寫啊，我哋用你嘅英文 J W 去創作咗嗰句。 成句嘅讀法就係 J W 虎添翼啊，即係攞咗個 W 嘅餘音變咗如虎添翼嗰個餘啊！ 救命啊！ 係咪？但我覺得呢個 J W 如虎添翼咧，其實都好好嘅，因為我覺得喺可能音樂嘅創作嘅路程當中，即係會有好多嘅同伴、好多夥伴、好多 support 噶嘛。會唔會話即係可能過去一段時間啊？去 加入咗新公司啦，又 係啦，加入咗新公司咁啊，又去繼續做歌嘅同時間，會唔會可能都有一啲嘅夥伴去同你一齊做歌，會令你有一種 如虎添翼嘅感覺咧？ 救命！我咪諗咗好耐，究竟 JW 跟住虎添翼即係咩咧？ 係啊， 要讀出嚟先明啊， 同埋要加埋我哋嘅解讀 啊，要你哋咁讀我先明。OK， 係有嘅。咁其實因為即係我之前同開周石漢合作啦，去做一路之前一路做我嘅監製。咁其實我覺得揾翻佢做我監製，我個感覺係個信心大好多嘅。 嗯， 即係變咗，我覺得好多嘢都唔需要擔心啊。咁變咗，我已經可以好似已經可以推我一把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同翻揾翻周石漢做監製，佢就俾咗好多信心我啦。跟住再加埋。即系你讲呢首歌定系今我而家新公司先？ 新公司咯，即系 in general 加入去嘅时候，可能去倾一啲即系音乐嘅方向啊，嗰啲啲嗰啲咁。 吓，咁同埋即系因为我入咗新公司啦，佢哋俾咗好大嘅自由度我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我都好感谢佢哋，因为佢哋有即系佢哋有相信我啦，即系佢可以即系譬如话我想哦第一首歌我想揾Randy 啊，想揾 Wyman 啊，想揾 Howie 啊，佢哋都好 support 嘅。咁佢話嚟緊，我有啲其他嘅新歌，我有啲咩諗法啊？佢哋都好支持咯。咁所以我都覺得好感恩咯。 但会不会有一个阶段呢都可能曾经十五十六个即是始终可能加入一间新的公司都会曾经想过啊会不会尝试一下有不同的组合出现呢即是可能今次这首歌是这个班底的下一首歌又试一下玩一下不同的班底即是有时人是贪心的嘛你会不会试过都有贪心的状况呢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所以我嚟緊嘅合作都會係唔同嘅班底咯。咁、然後即係你話入咗新公司，我自己有冇咩十五十六嘅時候咧？有嘅，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入咗呢間新公司，我自己好想拍劇啊嘛。咁所以變咗，當我有一啲時間可能。50% 擺喺拍劇 ，50% 擺喺唱歌，因為我兩樣都想做，咁變咗我就會啊驚啦，死啦！會唔會我拍劇嗰邊兩邊又未到，跟住唱歌變咗又減咗啲咁樣，即係變咗我覺得啊死啦！我自己係咪啲 attention 擺錯咗位咧？咁但我自己又好想去拍劇喎，所以變咗喺呢啲位嘅時候就會有 questions 咯。 你好想？拍劇的原因有冇话系即系几时开始？ 你知啦， 我知 道。我有同你一起上 acting class 啊，系啊，我知啊，但系听嗰啲人唔知道嘛，所以即系。 O K， 系因为我同科盛咧就有一起上过 acting class 啦。咁、我就发现即系我上 acting class 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咯。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歌手想演戏，其实个机会唔系好大咯。咁所以我就好想揾一啲機會，真係俾自己可以有拍劇嘅 chance 啦。咁所以就咁。 我必須要透露咧。即系 JW 上 acting class 嘅时候演戏咧，佢系每一次嘅演出，所有人睇咧都系好 enjoy 啦，同埋会睇得好开心嘅。即系佢无论做边一类型嘅情节都好啦，都系会好投入睇佢。即系嗰种。 多谢多谢。 你有冇试过同 JW 做对手戏？ 佢第一堂嚟到嘅时候就我同佢做对手戏啊！你记唔记得嗰个唔知咩情侣跟住闹交，跟住喺个厕所度要陪你去洗手间嗰、那个？ 啊记得，跟住我哋要去 便便 啊嘛， 嗰时系咩剧情？咩剧目？ 我唔 记 得 点 解有咁嘅剧情啊！佢第一堂嚟到，咁我哋就 pair up 咗。咁类似就系佢系识见女朋友，咁佢喺洗手间去厕所去大嘅时候咧，我作为男朋友要陪佢喺里边嘅一个咁样样嘅 setting，我都唔记得咗点解啦。 我都唔记得咗。 令人想入非非啊！呢一个 咁啊，真系你吓，你讲啊！ 唔係我哋點解會咁樣 set 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即興嘅，即係我哋上 acting class 嘅時候好多即興，咁我哋會覺得啊，演一對情侶點樣可以令到會更 sweet 咧？就係、是、大便嘅時候你陪我咯。 呢個係咪最得真實嘅一個體驗啊、體會啊？ 唔係呢個即興啫，呢個即興。 哦，即興嚟嘅戲劇嚟嘅。 戲劇嚟嘅。 跟住同埋先一個男朋友就係嗰種又要陪，但又好想离开嗰种即系拉扯咧，又想爬出去，跟住俾佢掹翻入嚟，即系嗰啲咁样少少嘅效果咁样样出现嘅喺嗰次系。 咁但系即系讲到头先啊 JW 你都讲话，即系又同时间可能好想去做歌啦，又想拍剧啦，即系会唔会？因为其实我谂而家你最大嘅困难系唔系谂点样做首歌或者点样去演个角色，应该度期好难，因为你又要拍音乐节目啦，跟即系之前一啲比赛嘅节目啊，跟住你又想拍剧。你又要想下隻歌几时要做啦，个 MV 几时要拍啦，个宣传期系摆喺几时啦，你而家度期好难度、哦。 上年系真系好嗰、那个 schedule 系有啲癫嘅，所以变咗真系可能讲紧我拍紧剧嘅时候，中间有几多少時間可以休息，我就即刻跑去另一個廠，即係好彩咁啱都係坐個地方，咁、我就跑去另一個廠就睇嗰、那個嗰、那個 show 啦，即係個比賽。然之後我就點樣他度期，一有空隙咁我就出翻去錄音錄自己嘅歌咁樣咯。但我覺得呢樣嘢我自己係好享受嘅，因為我覺得咁樣夠充實咯。即係我真係運用曬我所有嘅時間去做曬自己中意做嘅嘢。 我想知道，譬如逐樣逐樣啦。第一樣就係、是即係有機會可以拍到劇啦。就係、是、其實你覺得離開咗課室之後，真係去實實在在一個拍攝場地，同啲演員去真係拍嘢，嗰、個感覺其實係點樣呢？即係同上堂比，一定係唔同噶啦。我知道，但係唔同在，你覺得係咩呢？ 都幾唔同噶，因為 我覺得好玩嘅係因為今晚我拍呢一個係喜劇啦，咁所以嗰個 chemistry 大家又好開心咯。咁但係你話去到一啲位比較一啲 challenging 啲嘅位，即係譬如話係一啲喊嘅戲啊，或者要忍，即係譬如話真係好搞笑到我要忍笑啊，即係我覺得呢兩樣嘢係最難咯。咁譬如话喊戏有啲位真系，你 action 可能就嚟嘅，要你。 系。 咁因为我哋 acting class， 我哋唔会话有好多时间去培养噶嘛。啊，我哋有冇时间培养咧？ 少少咯。 都有嘅。因为我哋可以 build up 由个故事开始到慢慢到我哋喊啊嘛。但系你拍剧嘅时候，真系可能一 action 就系已经要你喊嗰个位咯。咁所以变咗系要自己学识要。譬如人哋放 lunch， 我唔放 lunch 住啦，我自己要去培养一下情绪咁样咯。 呢一样培养情绪同以往可能录音嘅时候，即系喺歌方面嚟讲，嗰、那个比较系咪都系有啱啱嗰个出现就系我机位一 roll 埋位就要去啦。但系譬如录音喺 studio 可以同监制倾，或者你有啲时间喺嗰个总之 booking 嘅时间里边培养下，跟住先至 ready 就试一 take 两 take 咁样，系咪都几唔同啊？真系 唱歌好唔同，因为当你有音乐咧，你听紧音乐嘅时候咧，你啲情绪系会嚟得快好多噶。 哦，都系系。 所以我在录音室入面，当我自己一个在入面，然后我听住个 music 一路唱落去啦，啲感情是很容易出。但是拍剧不同咯，即系拍剧，你想想你可能真系你可能 on screen 就系见到我一个人咧，但是我一个对住系可能20条友咁样，你明唔明啊？所以可能有啲人攞住啲灯啊，有啲即系攞住 cam， 即系有好多嘢，咁变咗。唱歌呢好容易 concentrate 到，但係我拍劇嘅时候呢，你嗰个专注力係需要多好多好多倍囉。 哦 ,ok, 咁但係应该係我諗係好玩嘅，係咪？即係虽然叫做新尝试啦，但係 so far 听你讲都应该几 enjoy 囉。 好玩啊，我好鍾意啊，我好想继续拍劇啊。 咁嚟緊呢，即係而家嘅工作嘅安排係咪即係啲劇拍完上一陣之后，嚟緊嘅劇可能未叫有嘢开始嘅时候就可以摆喺即係出歌啊，即係做一啲音乐相关嘅嘢啦，而家就偷时间。 係啦，因为我上年我都 plan 好即係 plan 好我今年嘅歌啦。咁我今年好多时间我自己都想摆返喺音乐嘅，因为上年我的确係真係冇出歌啦。咁所以我就今年我就摆返喺 music， 咁可能年尾嗰陣时先开始再演返戏囉。咁但係今年我自己都会想 focus 返喺 music 度嘅。 咁另外一樣，頭先阿斌都有講到，都係同音樂有關，亦都係拍嘢，即係之前比賽啦。其實我想知睇你作為一個導師去參與，但係見住一啲叫即係後生嘅新加入樂壇，或者有志加入樂壇嘅後生仔玩咧，對於你嚟講係咪都有啲衝擊啊？即係唱咗歌一段時間，接觸翻啲即係 green 啲嘅人嚟講。 我觉得我是由这个节目我发现了我自己是有一个 talent 的。 是请 是因为呢，即是我以前都有学过一些，即是我有学过唱歌啊，有跟过不同的老师学唱歌的。那呢那些老师呢就会很 professionally 这样教你，哦，譬如说唱歌你是哪里用哪里的气，用哪里的力啊，哪里发声啊，那些位置嘛。咁我发现咗呢，原来我有一个 talent 就係，譬如话我教一个人，即係我唔可以话教啦，我分享点样去演绎一首歌或者唱一首歌嘅时候，我用嗰个方法係变咗一个 JW style 囉。哦。 咁嗰个 style 呢就会可能容易明白，同埋会係点样解释呢，即係譬如话我会解释俾你听，我点样去 interpret 一首歌。咁我点样 interpret 嗰首歌之余，我去譬如话我觉得呢一句呢係可以点样放轻啊，可以有多啲气声啊，或者即係我会系用一个歌手点样演绎嘅perspective 去教你点样唱囉。 哦，应该系咪甚或乎你可以攞一个角度，就係如果呢隻歌你唱，你会点处理，你直情可以叫即係 demonstrate 一次俾佢听咁样。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即反而我教唱歌的方法不是说怎样哪里用气，或者即不是一些 technical 的位置，我反而是会多一些是我会分享怎样去 interpret 一首歌，然后感情咯，怎样去用感情咯。 咁但系呢啲系由边个去教你嘅咧？当初去识得点样 interpret？ 系，我觉得系我原来入行咁多年啦，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原来我自己累积咗咁多呢啲 information 喺个脑度嘅。即系我觉得系其实一入行啊，有雷仲德啊，有 Randy 周石康啊，陈永谦啊 ，Leon 啊，即系我觉得其实佢哋系一路以嚟都俾咗好多嘢我袋咗落袋噶咯。咁到我真係到個比賽嗰陣時，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個袋好敷㗎喎，即係我原來係有好多嘢可以攞出嚟同大家分享㗎喎。 但係擺返喺你自己身上呢，你會唔會記得曾經，即係頭先你都提及過好多監製嘅名字啊 ,Randy 啊，雷仲德等等，其實你有冇印象係喺邊一個時期或者邊一首歌令到你真係開竅，知道點樣去 interpret 一首歌個感情點樣拿捏得好啲？有冇話係大概幾時好突然覺得自己嗰下咦開咗竅咁樣喎？ 我諗可能係矛盾一生之後囉。即係矛盾一生之後，我就開始再了解多啲自己把聲。即係發現咗哦，原來有唔同嘅 texture 過，即係因為我把聲沙沙地啦，咁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可以利用好多嘅氣聲啊，嗰把嘅沙聲點樣可以令到唱出嚟嘅時候嗰樣嘢多啲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同埋書文都教咗我好多嘢噶咯，所以我覺得其實喺錄音室入面，我自己係學咗好多嘢嘅。 同埋應該不知不覺，即係好似我不知不覺間，可能平時係咪未必會突然間有個場合要 share 關於唱歌嘅嘢， 係啊，即係平時唔會無端端有個人叫我，喂，你教我點唱呢首歌，跟住我突然之間可以全首歌由頭到尾話俾你聽，哦，嗱，我咁樣呢一句每一句每一句咁樣講，咁但係去到真係個比賽嗰度，我先發現，咦，原來我係可以，即係好似啲人考試做 listening test 咁樣，跟住我係做到嘅喎，咁樣咯，所以我係經過咗呢一個比賽之後，我先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做呢樣嘢。 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远近。矛盾只因深爱着你，只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别下来闯。总对白说出口，永远有个伤口而不走。搞不清楚我累还是你不够，作个最适当决定，别再占有。矛盾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跌下来闯吧，痛定思痛，未来算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记得吗？ 听讲呢首今日我哋嘉宾 JW 之前嘅作品，亦都系佢话一首令到佢真系喺唱歌上面有啲开窍嘅作品，叫《矛盾一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与港区人大代表同政协委员举行网上交流会，不少发言的人大政协都期望新一届政府尽快定出本港与内地通关的时间表，以及调整海外返港人士的检疫措施。交流会历时大约一个半钟，二十多名选委发言，提出多项建议和期望，不少都是通关的问题。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建议，新一届政府容许海外返港人士的七日检疫期，可以选择酒店隔离或者家居隔离。全国人大代表卢端安希望应该尽快定出与内地通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且重启闭环式的内地旅行。亦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希望新一届政府应该检视抵港航班的熔断机制，以及延长对中小企的支援计划等。卫生防护中心话，共有52间本地小学恢复面授课堂，其中两名学生快测呈阳性，来自两间不同小学都未有上学。国际学校就共有13名师生快测呈阳性。总监徐乐坚话，今日共有65间国际学校恢复面授，其中一名教师快测呈阳性，以及有来自同一间国际学校的12名学生快测呈阳性。徐乐坚话：12名学生所属班级分散，他们都没有上课，所以卫生防护中心无需特别调查。政府推出网上平台，给新冠病毒康复人士登记，取得康复记录二维码，放入新版本安心出行程式内，满足疫苗通行证要求而进入指明处所。卫生防护中心话，二维码有效期是康复起计的180日。康复者可以带同或者出示二维码取代疫苗接种记录，进入疫苗通行证下的指定处所。而卫生署今日起发出的隔离令，亦都会附有康复记录二维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繁忙啦，而家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港岛路面咧，湾仔北嘅马斯道咁啊，近住湾仔运动场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啲。九龙方面，而家沿住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段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啦，同埋哈罗国际学校嗰段都系分别多车。而大埔公路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喺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 考试又使乜惊啊？我哋一定撑你。 记住，有好多人支持你。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日朝早9点，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天翼， 咁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W 啦。咁头先都你都即系讲咗之前一段时间喺出呢首歌之前一啲拍摄啊等等，即系可能参加即系音乐比赛里边做导师嘅体验啦。咁到而家就终于有你自己嘅派台歌啦，呢首《纳斯卡线》都好耐啦。因为我发现原来一年前同你 send message 嗰阵时已经话只歌已经即系搞掂七七八八 啦， 跟住一年之后。终于都推出了、 啊、忙完了终于都 是 啊因为 我又不想我其实即是上年已经录好了，但我又不想好像突然之间出一首歌就没了下文咯、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即是 plan 好一点咯。 嗯，咁关于呢一首《纳斯卡线》咧，我同阿斌咧会开始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嘅，然后再交俾你揭晓。 咁等我估下啦，因为既然头先我哋上一 part 都讲到呢、這、一个唱歌嘅演绎方面，咁我估下今次 Jade 喺《纳斯卡线》嘅一啲拿捏方面系，我谂感情就难唔到你噶啦。头先 Jade 话斋已经系，我谂系已经系非常之叻噶啦呢样嘢。咁我觉得可能对你嚟讲，今次《纳斯卡线》有一个比较有趣系。需要注意多啲嘅位置，你自己会好 alert 就系个 chorus 咧，佢嗰个节奏系有啲挫挫地嘅，即系佢系要唱有个 chorus 系要不要爱得太直线，要有一啲嘅 groove 有啲窒窒地，但系去到后边咧又要连住咁样，但日常为伴一样是前面咁样又连住咁样嘅，我唱得 所以叫导师教你点？ 我觉得呢一个位就系嗰个节奏嘅拿捏上，会对 JW 嚟讲系啊，要记住嗰、那个要捉紧嗰、那个。节奏系要花多 少 功夫嘅，系啦。 我估埋你再揭晓啊！我想估呢样咧系突发奇想，非常之无聊嘅，因为知道你期待咗同 Wyman 合作好耐啦。咁佢话佢呢个 topic 佢话待咗好耐，终于揾到适合嘅人去唱呢首歌。我谂咗好耐，嗰、那个适合嘅位会喺边度咧？咁我上网即系不断乱揾啦，我发现到一样嘢 ，JW 以前咧。大学嘅时候咧，同我一样都系读地理嘅。你知纳斯卡线呢啲好自然景观、地貌 landscape 嗰啲嘢噶嘛？咁我觉得呢一样系关事，可能唔知 Wyman 都知道呢一样嘢，就觉得咦呢样嘢摆你身上好似都啱数、哦。咁所以就即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呢一首歌。就交咗俾 JW 唱。 哇，我觉得你好大机会啱啊，因为 咧、啊， 我喺了解之前，我一直以为嗰啲纳斯卡线系嗰啲经济指数嚟嘅。 我以为你 去到好后期先知完啊， 秘鲁沙漠里边 啲嘢嚟 嘅。系啦，咁啊，两个嘅问题你可以逐个揭晓啦。 OK， 咁我揭咗第一个问题先啦。咁其实系嘅，我 chorus 嗰阵时我都要即系好留意嗰个 groove 嘅。咁、但系咧好得意一件事咧，去到 chorus 唱嗰阵时咧，成日去到好似好冇气啊，唔够气，就系窒息嗰个感觉咧，就嚟窒息嗰个感觉反而俾到我个再更加多嘅嗰、那个点样咧，嗰、那个投入感啊。 嗯。 即係佢令到我整个得太浪漫，但也就为伴一样是缠绵。即系佢令到我咁啊，追住追住，即系佢令到我唞唔到气，更追啊！ 个 tension 咁大，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反而我将哇，好似唔够气唔够气嗰样嘢，再摆埋落个 feeling 度咯。 嗯，哦，其实要去准备即系有晒歌词有晒成嘅时候，准备去录音之前，即系望住个歌词个 preparation， 你嘅习惯你会系点样去 prepare 嘅？真系 我会同即系譬如话我同监制一齐去了解份歌词啦。 嗯， 咁我通常我都会想每一句都要了解嘅，因为有时啲歌词有一句可能突然之间复杂啲，可能会唔明噶嘛。咁但我就要每一句都明白咯，因为我需要知道我自己唱紧啲乜嘢。 系。 咁当我了解咗我用一个咩嘅感情去唱呢首歌，或者每一句我唱紧啲咩嘅时候咧，我就可以有画面啦。咁当我有画面嘅时候，我啲感觉啊、感情啊，就自然可以嚟到。 咁呢一首歌嘅歌词咧，有冇话你印象中边一啲部分系可能你一即系了解个意思嘅时候好有画面嘅，或者有啲你都几花时间要去了解先知道，哦，原来系咁解嘅。咁当然都可以最后听啦，系觉得哇好 surprise 咁样嘅。 我觉得 Wyman 呢一份词系真系好癫咯，即系我系真系觉得系由头到尾，我觉得好似睇紧一套戏咁啊。即系我系由头到尾，我已经有一个画面喺度，由佢话。金色的雀鳥是慢慢悄悄地落咗個地下個沙漠，我已經 picture 到嗰個即係雀仔點樣，跟住只蜘蛛點樣有一條線，跟住我又爭啲俾身邊個人睇到啊點？即係我覺得成首歌嘅歌詞都係好有畫面咯，所以我覺得加埋 Howie 嘅 melody 啦，加埋 Randy 同我 Nick 嘅編曲咧。成样嘢我边唱嘅时候，佢系好帮到我。 咁因为啱啱都讲到有，即系譬如 Howie 作曲啦，编曲有 Randy 同埋阿黄少明啦。咁其实系咪成个嘅呢首歌嘅班底都系你自己去拣选、自己亲自邀请嘅？ 系嘅，因为真系我想同 Howie 合作咗好耐噶啦，因为我自己好中意 Howie 啦，因为我觉得佢所有嘅歌都好正啊。咁但系因为佢之前又要出自己 Dear Jane 嘅 album 啦，所以佢又即系佢哋都唔得闲，但系所以好多嘢就系缘分咯。咁啱上年大家都得闲，大家都写到，咁就发生咗立斯卡线呢样嘢啦。 系咪真系 send 个 message 过去，跟住我想你帮我写只歌，系咪咁样咁简单就 OK 噶啦？ 定还是可能你会有多少少要求是說，系话 呢个果篮佢 要 studio 嘅咁啊？ 唔系真系 WhatsApp 噶啫，真系 WhatsApp 噶啫。唔係，同埋我都會打電話俾佢嘅，因為我哋都會傾一傾，即係大概整首歌係咩感覺啊，有啲咩 reference 啊，咁都會講咗一下俾佢聽嘅。 咁 for 呢一首歌咧，咁同佢傾嘅時候話係想要啲咩感覺咁樣， 俾一啲咩 reference 話要求佢。 我係因為我中意咧啲首歌會有啲 climax 啊，即係去到後面點樣可以多啲嘅。可以俾我多啲機會，即係俾多啲空間我去演繹啊，同埋即係我就係中意佢首歌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覺得係有少少 Howie Dear Jane 個感覺嘅，那個 pop rock 嘅感覺啊。 有啊， 係啊，咁我就係好中意佢呢樣嘢，我都 好中意咧。尤其喺 chorus 有講翻個 chorus 咧，我好中意就係好 signature 地，我唔知點解係同 Howie 好有關係，就係嗰啲 major chord 轉 minor chord 嘅唱法咧。我觉得系好，每次听都觉得好舒服啊！嗰个位听都觉得会咁样样嘅，有一个感觉系。 系因为其实本身咧，我哋编曲咧冇咁未有咁 rock 住噶，我哋反而再 mellow 啲嘅。但系我哋即系听睇完啲歌词啊，再唱完晒之后，我就觉得揾得 Howie 就要有啲 rock rock 地咯，所以我哋就再加翻多啲吉他，再加翻多啲鼓咁咯。 咁俾到你嘅畫面咧，特別去到錄音嘅時候，因為你話你都會消化咗佢嗰個歌詞，令到你可能會多啲嘅想像空間。咁喺錄音嘅時候，呢一首歌你係可能帶住一啲嘅咩畫面入去，即係嗰個沙漠嘅圖騰啊，定話係真係去翻歌嘅故仔，講緊即係男女關係嘅多啲咧，會係 所有嘢咯，真係俾自己好似擺套戲入面咁啊。 嗯。 咁所以當你真係可以投入到入去，其實我想講，我當我錄音咧好投入嘅時候咧，我係全身出曬汗嘅，真係好似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好似做運動咁樣。因為當你唱歌嘅時候，你係用曬全身嘅力、全身嘅氣咯，所以變咗我係出曬汗嘅。即係我錄，我好記得我錄同舒文錄《逃生門》嘅時候啦、我係出曬汗，跟住我錄呢、這、一個納斯卡線，我都係出曬汗。 我都好少我听到有人录到出嚟，咪因为 studio 个冷气唔够大， 下次录音咪麻烦啦。 真系唔系嘅，录音室好鬼冻噶，成日都 你都出到汗， 因为好肉紧啊， 系好肉紧嘅，你系成个身体好似绷紧咗咁样噶，你录音嘅时候，跟住即系你系用晒你全身嘅力量去录噶咯，所以其实系好似做运动咁咯，真系。 哇，咁你录快歌嘅时候唔系仲夸张？如果咁样嘅话，会唔会？ 又冇喎、啊，录快歌又真系冇录呢啲咁绷紧咯，反而。 哦、 因为呢啲个感情投放要再大啲啊，比起一啲 系啊系啊，反而录快歌轻松啲添咯。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卑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想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牵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吧。红茶的馥郁，面包的香气满足吗？心放大太多种对吧，为纪念太多牺牲太久，爱到那落下，谁施放眼泪竟能够种花。微笑就是门是打开那困住你关卡，来能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抱住，便容易忘。感觉过绝望，今天你门外看，还 在梦中。 咁但係今次再次同 Randy 合作啦，即係今次呢首歌即係各方面嘅班底亦都係你自己嘅亲自挑选，有冇话即係Randy 对你嘅期望亦都会可能再唔同啲，会可能再比起以前嘅要求再多咗咁样呢？ 又 OK 喎，即係我觉得我今次同 Randy 佢反而俾多啲空间我囉，即係俾多啲空间我自己去有 imagination 或者点样去发挥。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樣嘢我同 Randy 就係一路 improve 緊嘅一樣嘢咯，即係大家咦 OK 喎，俾多啲空間你去試下，你自己再諗咁樣，即係我哋變咗我哋好容易可以調節到我哋兩個。 咁同Wyman 嘅溝通咧，即係自己邀請頭先即係 Harry 嗰個，你就可以 send 個 message 啊，打個電話講啦。咁邀請 Wyman 啦，嗰一個嘅 invitation 又係點樣樣嘅咧？ 就要靠阿 Randy 啦，因為我自己冇佢電話啊，你哥，我冇得直接 WhatsApp 啊。咁所以我就要靠 Randy 幫我去問 Wyman 可唔可以幫我寫咯。咁所以跟住最後佢 OK 咗可以幫我寫之後，咁佢就 IG message 咗咯。咁我哋就去傾，即係佢就話，即係你問我係咪因為我讀地理嘅，其實係咯。 真 係 啊， 係啊，因為佢本身代咗呢個 topic 喺袋好耐，而佢覺得其實呢一個係有少少男仔頭嘅，係，所以佢唔 sure 可唔可以俾即係啱唔啱我唱。 嗯， 咁但係佢發現咗我都係讀地理科嘅時候，佢就覺得咦好似有啲緣分喎，咁所以佢就決定咗俾納智卡先我啦。 估唔到，估唔到真係，我都好 surprise， 估唔到我身邊都有人讀地理，因為我每次同人講我讀地理，啲人都好驚訝啊。 系啊，我讲咗次次，啲人都好惊讶噶。 系嘛，你读咗 free 咁样？ 系啊。 咁但系去到即系威文话一路带咗呢样嘢喺身边，好耐遇到啱嘅人，嗰个就系你啦。咁佢即系掉过嚟嘅时候，其实佢需唔需要额外可能再讲多少少佢呢一个嘅谂法，定系其实你望住嘅歌词嘅时候已经 get 到呢首歌其实佢本身想讲嘅系啲乜嘢咧？ 有嘅，佢都有解釋一次，好即係佢好好詳盡咁解釋咗一次俾我聽。咁而我聽完之後，我都係覺得好 amazed 咯，因為即係有邊個可以將納斯卡線去比喻為一個暗戀故事？即係係一個好好聰明、好聰明、好 creative 嘅一個對比嚟嘅。所以我一收到，我係覺得即係。Wyman 真係 Wyman 咯， 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即係講下，即係點樣由納斯卡線同暗戀個關係喺呢首歌裏面所講？ 因為納斯卡線咧就係喺秘魯嘅一啲沙漠會見到嘅嘢，咁佢就係喺沙漠入面，譬如好多嘅線啦，你企喺個沙漠度咧，你睇唔到嘅，你就係見到可能一條條直線咁樣，但係你要飛上個天空上面咧，再望落去，你先會發現哦，呢啲一條條嘅直線咧，原來堆積。就是會是一個圖案嚟嘅，咁、那個圖案可能是一隻雀仔啊，或者是蜘蛛啊咁樣啦。咁 Wyman 就係覺得啊，納斯卡線咧，就我好中意你，我喺你身邊做咗好多嘢，擺咗好多嘅暗示，好似納斯卡線咁、 嗯。 但係就係因為我哋走得太近咧，你就睇唔到我擺嗰啲 hints 咯。但可能我哋行遠啲咧，你先會見到我為你做嘅一切 咯。嗯，系啊，即系初头睇嘅时候，两样嘢知道啦，但系要点样 link 埋一齐咧，都要啲时间，即系好似你讲嗰种就系、是、嗰个 imagination， 先至可以摆埋一齐。呢、這个系呢、這个系犀利嘅，的确系。咁所以可以得到即系 Wyman 嘅词，我谂你都系一个 checklist 嚟嘅呢个完成到。 系啊，绝对系 checklist 咗。 但系而今次嗰个 MV 咧，嗱又要将你嘅 acting class 学到嘅嘢用翻落去。 轻松啊， 系啦，一个爱情嘅故事有冇？点解唔将嗰啲头先波成你讲嗰啲咩啊？一对情侣要喺个洗手间度相处先可以显示到佢哋 sweet 嗰啲情节，点解冇咗呢啲情节？ 因为我哋喺 MV 入面，我哋唔系情侣啊嘛，就系、是、我暗恋佢，即系我帮佢，我同佢我帮佢打工咁样啦。咁佢系我老板，咁即系我哋就系谂紧啊。如果我暗戀我老闆嘅時候，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關係突然之間再升溫呢？就係嗌交啦。 所以我哋就諗一個嗌交先咯。咁嗰個嗌交先都係即興嘅，即係就諗坐低，跟住就要導演嗌 action， 我哋就要諗嘢拗咁樣。 都 OK 嘅 handle 都幾好玩啦，即係即興嘅嘢係嘛，正啊！ 今次男主角 Mixon 都係喺 acting class 度認識㗎係嘛？ 係，都係 acting class 認識嘅。 系啊，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网上面睇到 JW 呢一首嘅纳斯卡线 MV， 睇下嗰场闹交戏嗰个即兴，你就会见到佢嗰个演技玩法系点样样啦。咁啊，有今年你就话会继续陆陆续续有啲作品，希望今年会即 focus 多啲啦。咁呢一首之后有冇话预告下一首歌会 plan 咗几时会有机会大家可以听到呢？ 下一首歌呢，其实已经录好音㗎啦，咁係争个 MV 啫。咁其实而家一路都即係諗緊 MV 点样可以再 creative 啲嘅。咁所以应该希望过多囉，两个月我諗 ,I don't know,surprise 啦。 係会系一啲咩嘅风格㗎呢一首新一首。 係未听过嘅，即係大家应该未听过有呢个风格嘅。咁我想 keep 一个 surprise 喺度囉。 Okay. 但係喺作曲嘅时候，我係同监制呀，仲有即係同作曲人係一起喺个studio 度 jam 出嚟嘅呢首歌。 嗯， 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 有冇话今年 plan 諗住出几多首啊 ,total? 我希望可以出多两首歌嘅，希望可以出多三首歌。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 JW 今年嘅作品啦。而家就有派紧台嘅呢一首《纳斯卡线》，今日我哋多谢你啦，姐姐。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斯卡沙有悄悄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淡的自住，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行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官不算过得太浪漫，但一场为伴一样是情缘，耗竭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却命断，凌乱生迹只有暂遇，才能沦落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刀枪已情如沙漠，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疑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两合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耗尽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缺变远，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看见？若有日斗胆过分点，潜行过知己的界线，展开锁链赴更远，怕没路还原，朋友伴正是你。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弟兄般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亦缠绵，只要你温暖变暖，从 点钟之前啊，节目完结嘅时候，听过今日嘉宾 JW 嘅新派台歌《纳斯卡线》，听日见， 拜拜。